间从来没走，时间去晚了停，冬天应该还有，伙伴们好不好，让我们再拯救地球。如果要让我活，让我有希望的活，我从不怕爱错，就怕没爱过。如果能有一天再一次重返光荣，记得找我，我的好朋友。找我，我的好朋友。